今日是呢个六月2017年啦，6月19日是大肥商圈的时间。哎呀，唔好意思啊，原来都是我，次次都系电话都系我。咁咧，我本身咧就谂住自己咧一次过咧就做五集。关于我自己对生意的睇法嘅，咁其实做咗两集噶啦，咁咧今日咧就系、是、第三集，咁啊点知咧就呢两日咧就啱啱好咧识咗新朋友，咁咧我哋俗称佢叫做钟老师，咁佢本身咧就系、是、做咗20年 I T 人，咁近期咧因为一个机遇同埋一个家庭事件咧，佢咧就转咗行，咁啊亦都系我哋而家香港人咧一个新兴行业嚟嘅，其实。做佢呢一样嘢，近呢年龄啦，就开始多，而家开始成熟啦。咁啊，同佢倾开偈，我邀请佢上嚟做一集嘉宾啦。可能跟住佢嘅故事脉络咁讲啦，大概系三集到啦，咁三节或者四节啦。如果大家有问题嘅话咧，可以啊喺YouTube 度留言俾我哋。咁我哋咧会之后咧就会喺个新网页嗰度咧就做埋Facebook 专页嘅。咁咧有咩可以咧啊钟老师咧就可以直接答佢嘅。咁就嗱我系大飞啦。咁啊钟老师到你啦。 诶、hey, 大家好。 係啦。 咁呢就大飞哥头先提到嗰样嘢呢，咁其实呢就係可能要讲讲，即係我諗都係超过10年前嘅一个发生屋企嘅事件嚟嘅。咁究竟係咩事呢？咁其实我媽媽呢就係、是、几十年来呢都係高血压。咁佢高血压呢就后尾医生呢就係、是、即係去咗加拿大。咁然后呢啲医生呢就验咗之后呢话佢哦原来佢高血压呢最主要嘅原因係佢肾有事。咁到最后尾嘅肾呢就个功能跌到得返10%。咁医生就话佢唔得啦，佢个肾呢就要做洗肾啦。咁其实洗肾呢有几种方法洗肾嘅。一种呢就係洗腹腔，有啲叫洗肚。一种呢就洗血，喺屋企洗嘅。另外一种洗血呢就係去医院度洗嘅。咁我媽媽呢就係用咗一个洗腹腔嘅方法。咁呢就係喺个肚嗰度呢就开咗个口，安咗条喉。咁每日呢就会有3次嘅。就会係将一啲 chemical 嘅水就注入个身体入面。咁呢你用啲水呢就係、是、将身体入面嗰啲血嗰啲毒呢就化咗，然后呢就係、是、每大概6个钟头到呢就将嗰啲水放返出嚟，然后再入过一啲新嘅水入去。咁呢就係、是、如是者呢其实呢就係、是、佢就做咗12年。咁喺12年入面呢，咁其实呢就係、是、发生过几次事件嘅。咁係咩事呢？咁样你知因为嗰、那个个口嗰度咧， 做口 个系啦，嗰、那个口就 expose 咗出嚟，咁就会见到空气嘅。咁医生咧就曾经咧就同我妈妈讲过啦，因为咧你会经常咧就会打开个口，就要放水又入水，咁咧你就要清洁啲。如果唔系咧，就会有感染细菌，就会有啲麻烦噶啦咁样。咁佢医生就讲得比较轻松啲， 应该正常都系咁嘅。 系啦，阿大飞哥讲得啱啊，大部分医生即系令到你冇咁担心啊嘛。 但系佢冇讲清楚，实际逢系呢啲咧，因为始终你嗰、那个即系个造口咧系外露嘅，你内脏其实外露咗，好容易感染，就容易细菌感染。 冇错啦，咁其实喺12年入边咧，就系、是、中咗3次菌嘅。咁第一次就系医生用药可以帮到佢手，第二次亦都帮到佢手。咁第三次咧就好惨啦，医生咧就话：哎呀，你妈妈今次个身体入边中咗嗰只菌咧，我哋都未见过嘅。咁咧就系、是、任何药都帮唔到。 哦，所以咧俾少时间我讲，所以咧。我哋卖四小煲系啱噶，即系俾我卖广告先。因为咧，医生医唔到个病，就唔代表个病冇得医。呢个系好重点嘅，系医生想医呢个病，亦都要间药厂有呢一只药。如果冇呢一只药，亦都等于冇得医。即系头先钟老师所讲，嗰、那个细菌佢哋都未见过，咪冇办法可以做到啲抗生素、抗药性可以打击佢咯。继续 系啦，咁跟住因为当日我妈妈喺加拿大嘅，咁就急 call 我哋啦吓，咁我哋一家四口夹埋我细佬，好巧嗰晚就飞机票就啱啱得翻5张飞机票，就去到多伦多咧就朝头早6点几，赶到医院咧就系8点几。 咁我妈妈咧，其实咧就系喺医院入边嗰度咧，其实已经系17日咧就冇食过嘢，食唔到嘢。咁因为佢啲菌喺身体入边咧，就系食到啲内脏全部腐烂晒。咁我哋一入到间房度，就已经闻到好臭嘅味道。其实就系佢腐烂咗，佢呼吸嘅时候嗰啲味道就出嚟。咁我妈妈系最后尾就见到我哋两兄弟啦，同埋啲孙啦。咁个几钟头之后咧，就走咗啦。咁之后咧，我哋就会就同个医生倾偈啦。咁就有啲惊奇嘅医生就同我哋讲啦：，诶、哎，你知唔知道啊？你妈妈咧其实已经好叻噶啦。咦，我话点样叻法啦？咁样，佢话一般咧啲咁样洗腹腔嘅情况咧，系洗唔到10年嘅，通常3年就会走噶啦。咁我就问点解咁样？喂，会感染噶嘛？感染啲细菌系帮唔到手，佢就走噶啦。咁我就问医生：，喂，点解你低温唔话俾我听啊？ 因为低温唔话得俾你听，因为都系咁嘅。譬如好似我哋。用埋小广告先，做四小宝就因为所有人去到最后尾，佢咧就叫你食呢个标靶药，跟住半年后翻发或者化疗，跟住佢咧就冇事啦。突然间佢翻发嘅时候咧，佢就会同你讲一句说话，翻去俾心机食，俾心机瞓啊，冇问题嘅啊，食多啲，食好啲啦，咁一样嘅。因为医生咧，即系我哋咁解释啦，即系好似先生讲，如果大家想知道咧一啲腐烂嘅肉嘅气味咧，可以循两个途径嘅。第一就即系去汤猪房啲猪杂，第二你就问黎智英，因为佢俾人抌过猪杂，佢一定知道点样臭法。咁可以两个途径嘅。咁啊，钟老师都讲嘅，因为咧呢件事咧影响个钟老师咧就比较深刻啲。咁跟住佢有个转捩点咧，就系揾多只嘢可以帮到好多一啲容易细菌感染嘅人。其实系咩嚟嘅？ 嗱，其实咧就系阿大飞头先讲咧，就讲得好好啦。因为我喺个医生嗰度知道，啊，原来咧系中咗细菌。而令到我妈妈要早走咗嘅，咁所以我就好留意啊，究竟呢个吓、啊、世界上有啲乜嘢系可以帮到手，令到啲细菌系可以我哋可以清走佢嘅咧咁样。咁就喺旧年咧，我个 partner Alex 咧就同我讲，佢就喂有只嘢好鬼正嘅，我话乜 打要你先，都系成日都暂断嗰名。佢讲 Alex 系佢朋友，唔系我哋推咪我哋台长啊。继续， 有你讲过， 唔系因为啲人问，费事问佢啊，你明唔明啊？ 呢个 Alex 其实就系我个 partner 嚟嘅。咁其实咧，佢就讲一种产品咧，就叫光竹梅。嗰个光竹梅嘅特别之处就乜嘢啊？原来光竹梅咧有好多作用，不过其中一个作用咧就系杀菌。咁点样杀菌咧？嗱，大家知道杀菌一般嚟讲，我用火走咗去抹嗰样嘢，啲菌会冇咗。 即系1:99嘅漂白水。 系啦，或者1:99嘅漂白水，台面上面有细菌有污糟嘢，我用1:99嘅漂白水一抹，咁啲菌就死晒啦。咁但系个特色之处就系乜嘢咧？你抹嗰刻就死咗。不过5分钟之后，啲冷气机入边飘啲细菌落嚟嘅话咧，咁啲菌又喺度咯。咁如果你话要呢个台面要24小时都冇菌嘅话咧，其实好简单嘅啫，每小时抹一次咧。嗰、那个台面就可以冇菌噶， 即系好似啲搭 lift 咁啊，定时定候走嚟抹嗰啲 lift 嗰啲 lift 掣。 系啦，大家如果走去记得沙士年代咧，所有大厦咪贴住个 lift 嗰啲掣喺度，跟住啊，本大厦嘅电梯每小时呢个消毒一次啊。咁但系呢个光竹梅嘅特别之处就系乜嘢咧？话只要我哋系撕咗一个涂层喺度嘅话咧，佢系24小时都有效。而且若然你系唔会掂佢，唔会磨佢嘅话咧，理论上咧系永久性有效。咁但系咧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哋揾只手指去揿个电梯噶。咁我哋嘅估计咧，大概我喷咗一次呢个光竹梅涂层落个电梯制度嘅话咧，一年内咧系唔需要再杀菌。不过若然系你整一啲污糟嘢落去，当然要用水去抹啦。咁但系杀菌嘅动作咧就唔需要嘅。咁呢个咧，我就知道之后，发觉到，咦，唔系、哦，如果我妈妈当年嘅话，喺佢屋企嘅环境入边，佢换水嘅环境入边，如果我喷咗一层光竹梅涂层喺度嘅话咧， 佢本来系中咗嗰只，最后尾佢顶唔住嗰只菌嘅话咧，喂，嗰只菌唔存在嘅，应该帮到佢。 系啊，所以徒弟咧有三百几人死得冤枉，即系唔一早，即系科技嘅发达啊，吓，即系谢婉文啊，最伟大嘅女医生啊，即系其实就系世界就系咁啊，即系每一个年代嘅发明，但只不过就系话人。对呢啲嘢嘅认识究竟有几深呢？因为好似先你所讲咁样啦，香港人而家同沙士系好大分别嘅。沙士之后嗰五年咧，我话俾你听，令到香港人好中意去郊外旅游，呼吸新鲜空气。嗰阵时咧，就所有咧去天水围啊，睇咩咩短吻鳄、长吻鳄啊，乜乜乜啊，小贝啊，日日排山倒海去啲细路仔，因为好怕行商场。是咪第二每一个人都好干净，甚至洗手啊各样嘢咁。但係近呢几年呢，香港人就松懈咗啦。就好多时候你去街啊或者搭 lift 啊，你就见到随地都垃圾啊，或者啲人啊係尤其细路仔呢，你好爱锡啦，因为而家生个细路仔唔容易啦。咁呢好多时候放弃咗，因为呢沙士其实人系遗忘咗好多嘢，太耐啦。佢即系喺我哋香港人而家唔再深刻啦，尤其后生一辈。咁当然啦，因为你有个亲人离开咗，对你嚟讲咧，嗰个印象就永远都喺度，系咪？因为即系好似即系吓要报杀母之仇咁，嗱，我搞掂你啊，你细菌咁样咁样咁样。喂，好似你咁样讲。喷咗冇问题，不如咧，我知道你系做紧呢个生意。喂，其实同盗墓有咩分别嘅？ 嗱，盗墓咧同我哋咧就系好大嘅分别嘅。嗱，盗墓咧主要系做，譬如话车嘅盗墓咁讲法啦，系做车嘅外边嘅。佢又整咗一层盗墓喺度，另嗰层盗墓咧就隔绝咗外边嘅环境同个车嘅。嗰、那个漆油，咁令到啲漆油咧就唔会瓦色啊，唔会花咁嘅样。咁我哋呢个镀膜咧就系、特别之处就乜嘢咧？其实呢个光触媒呢个技术咧，就1967年咧就有两个日本嘅教授咧系意外地发现，原来可以咁样杀菌嘅。咁但系咧，1967年佢而家50年咁样，点解细个嘅时候冇听过咧？咁样最主要原因咧就系因为直至到去到2000年头嘅时候，有咗呢个纳米科技啊。所谓纳米科技咧，即系话可以将啲光触媒咧变到好细粒、好细粒。咁个好处就乜嘢咧？好处就系话，假若一个好光滑嘅表面，如果你用个放大镜去睇佢咧，其实都系好粒突突噶嘛。咁但系如果系嗰啲纳米粒子嘅话，好细粒嘅话咧，一喷咗落去之后咧，好粒粒突突嘅地方，其实全部都系俾纳米粒子就冚咗。咁即系话咧，佢杀菌嘅功效咧会去到最尽啦。因为我只要一喷落去嘅话咧，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细菌一掂落去嘅话，细菌咧就会即刻分解咧，就会死咗嘅。 问多两件事。 好， 第一件事，你公司叫咩名？ 英文名咧叫 Savass， 中文 咧就叫做瑞辉， 冇错啦，同辉瑞冇关系噶，呢样嘢系重点。但系佢将来咧，因为咧靠呢个光触媒咧，可能会大过辉瑞，我哋唔知道，我哋努力紧吓，因为呢个系重点嚟嘅，所以点解问呢、這个？喂，第二咧，喂，好似你而家你要我知道你 IT 唔做啦，做几十年，转咗嚟做呢、這个啦，即系除咗报杀母之仇之外咧，呢一样嘢咧喺市面上其实多唔多嘅咧？ 嗱，其实市面上咧有行家做紧嘅，不过咧啲行家做紧咧，其实主要都系做一样嘢嘅啫，主要系做咩咧？就除甲醛。因为佢其实除可以除菌之外咧，另外一个好大嘅功效咧就系除甲醛。咁除甲醛嘅好处就系乜嘢咧？嗱，大家知道甲醛系会致癌嘅。当我装修完之后，用嗰啲油漆或者嗰啲家私嗰啲木入面有啲化学原料喺度，佢放啲甲醛出嚟嘅话咧，咁曾经有啲朋友同我讲，佢话我装修完间屋咧，雕空咗1年唔住，等啲甲醛未挥发晒， 然后先有住。 因为呢其实呢甲醛呢其实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呢个要求好严格嘅。因为呢好多仲欧洲即欧盟嘅家私呢好多喺大陆病咗过去之后呢尤其英国呢最近死了两个啦就是因为佢坐嗰张梳化係甲醛太厉害超标咗300几倍咁个人就生 cancer 挂咗。第二件事点解甲醛咁重要呢就係、是、呢大家用个脑记忆下两年前呢 Benz 汽车因为呢德国呢就将 Benz 汽车呢就卖咗俾大陆嘅。咁咪话合作晒实际生产呢就係呢个大陆车厂。咁呢佢哋做嘅梳化个甲醛超标曾经有一个孕妇因为佢揸 Benz 而令到个 BB 流产咗。呢件事呢一共呢有萬几个Benz 嘅车主同 Benz 喺大陆打官司，当然因为佢喺大陆，佢哋争取唔到佢应该有嘅权益，所以咧甲醛嘅重要性危害咧，即系细菌嘅嘢，系嘛？大菌食细菌，细菌当补品，但系细路仔咧一定咧，你教嘢长大嗰啲人咧，日日揸住泥沙食咧，佢细细个接得细菌多咧。佢有免疫力㗎啦佢冇问题嘅。你越干净佢越驚。但係甲醛呢一样嘢唔系嗰回事。因为真系致癌同埋对女人伤害好大。 嗱咁呢头先就讲到甲醛呢样嘢啦咁啊头先大肥就讲得好细致啦。咁、那个甲醛就系、是、最紧要就系大家知道系致癌嘅。咁点样可以能够令到发挥到呢、這个即係除甲醛呢个作用呢咁其实呢就係、是、基本上呢可以系喺屋入面我系喷几样嘢嘅。第一就系我喷啲墙壁。 係。 啲墙壁因为系由乳胶漆。咁有啲乳胶漆就话冇甲醛嘅。咁但係个问题佢话冇啫你唔知系咪真系冇。 因为入到屋嗰阵味都依然有嘅。 係啦。咁第二样嘢呢就好好 common 嘅就係、是、家私入面呢其实你一张梳化椅出面系皮其实个囊系木嚟㗎嘛。只不过上面 皮铺落 去。铺啲皮㗎嘛。嗰啲木入面呢有好多原料是会释放啲甲醛出嚟嘅。咁但如果我将一个光竹梅嘅涂层我喷咗喺间屋入面喷咗喺所有嘅家私表面嘅话呢佢个好处有咩嘢呢嗰啲 formaldehyde 即係嗰啲甲醛一放出嚟嘅时候呢佢一接触到啲光竹梅嘅话呢佢就自动会分解嘅。咁即係话唔需要等一年嘅。总之我喷咗落去呢係即刻有效。咁啲人就话你点知会即刻有效呢咁样嗱两样嘢。第一样嘢你系个鼻系闻得到嘅。即系大家去完啲新装修嘅地方入到去就即刻好攻鼻㗎嘛。第二样嘢我哋有个标嘅。个标系可以度到究竟有几多 VOC, 即系嗰啲甲醛嘅存在度嘅。咁呢喷完咗之后呢基本上呢就你半日到呢就已经嗰啲味呢就会冇晒㗎啦。 喂好似咁样讲呢因为呢我哋一节呢就时间有限嘅。我就想问一问呢譬如你而家呢喺香港呢因为我之前同你傾过啦咁譬如你做緊啲汽车服务啦 卖 来朗啦。其实呢头先讲呢啲呢除咗屋企有病人之外呢有宠物都好重要。因为而家呢香港地呢养宠物嘅呢好多啲宠物尤其呢鍾意走走滴滴啊匿喺梳化嗰啲呢好多生 cancer, 细菌感染突然间有事就唔喺度。因为人仲识话俾你听我唔舒服。猫猫狗狗未必即係可以尽快话都俾你听。咁呢就变咗好似呢即係对人嚟讲呢就好似个即係有啲个亲人唔喺度咁样。咁其实呢、这个有养宠物嘅都可以考虑谂下。 其实宠物呢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睇嘅因为我自己以前有养猫啦而家有隻小狗啦咁样。咁其实第一个角度呢就係宠物系等于屋企一个屋企人。 係。 咁啊曾经我喺网上面见到啊有啲人就尝试去周街捉住啲养宠物嘅人嘅话我$100同你换你隻狗。我同你买你的狗得唔得咁样。问咗20个人系冇一个人愿意$100 换只狗俾佢嘅，嗰只狗可能系买翻嚟500蚊嘅啫。点解咧？觉得个人嘅答案都一样，佢等于我屋企人。我 如果大陆就好啲， 大陆就好啲。 大陆你一话俾唔使俾10万啊，你系20000，佢即刻捉多几只卖俾你。嗱呢一节咧我就够钟噶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想了解多啲光速梅系乜嘢嘅话咧，喺 YouTube 留言俾我哋。咁我哋咧会下一节，因为咧我哋要储一轮，咁咧就下个礼拜一咧，我哋咧就会继续讲呢个话题。咁你哋想知道多啲，或者屋企有病人、有亲人养宠物，或者你本身系做老人院嘅，但医管局嗰啲咧，因为咧要同医管局倾咧，就数以年计嘅，唔系冇做到嘅。我知道钟老师佢咧就喺度倾紧，但系咧呢、這个你知政府啦系最冇效率噶啦。咁啊尤其97回归之后，咁我哋咧将呢度所有嘅资讯咧会做多啲，讲多啲俾大家听嘅。咁呢一次嘅大肥商圈讲到呢度 ，OK， 拜拜， 好，下次见，拜拜。